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289点，总成交金额683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8跌2.4，信达生物25.6系跌8毫，美团点评84.7升2.3，盈富基金26.7跌3毫，友邦保险73.5毫半跌1.05元，汇丰控股58.25系跌6毫。百威亚太30.5升9毫，中国平安90.05跌6.5毫，建设银行5.92系跌7仙，领展房产基金87.45升5.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9.678，瑞士法郎7.872，澳元5.303，加元5.888，新西兰元4.968，欧元8.6119。每百日元对港元7.3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53。日经平均指数报21,410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4,1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23美元，卖出1,5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处佐敦道嘅坏车啱啱拖走咗，咁而家桥面嘅封路重开，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影响到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受车多影响，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近住佐敦道嘅坏车，虽然啱啱拖走咗，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新山道启德隧道。到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提翻大家啦，较早前太子道东天桥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意外，虽然清理好一段时间，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而家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咁另外提翻大家喺中区，因为道路事故，而家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康乐广场街、扶民长街至到干诺道中一段，以及系环球大厦对出嘅一段德辅道中同埋北打街仍然系封闭噶。咁电车介乎希利街至到道路至道嘅来回线服务仍然都系暂停。而家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咧，就去西环方向咧，近住交易广场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海富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交通暂时畅顺。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非常长嘅龙尾去到维园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车龙就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去翻将军澳方向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方向车多繁忙，龙尾东山台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瑞士花园。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咧，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喺香港木球会。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近住九龙塘沙福道一段咧，来回方向交通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公主道近卫理道同埋浸会桥面。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果栏一段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培正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龙翔道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尾。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马鞍山欣安村去西贡。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1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通识是什么？通识是个好东西啊。 高等教育就不是只是获取知识，是你怎样应用的知识。 官代拉的盒，打开了盒之后呢，所有不好的东西全部出来。 独立在这个四九年之前不是一个坏名词，是一个革命名词。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刘天赐、马恩赐、马鼎盛、林佩里、岑日飞、邓达志，还有来自各方的专才，晚晚同你讲东讲西。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一个英文名 Carmen, C-A-R-M-E-N。咁咧，第一件事，如果你系讲美式英文嘅，一定是要卷你的了， Carmen 小叔卷得比较差，不好意思啊 Carmen。 但如果你是英式英文呢，大部分时间除非你是可能苏格兰或者爱尔兰人，那你是不需要卷你的，就这么读 Carmen 就可以了。但是留意，如果你是一个超级精益求精和喜欢鸡蛋里挑骨头好像萧叔叔的人呢，就留意了那个响音，那个 vowel Carmen 的 car 呢，是同我哋廣東話裏面嗰個係有輕微嘅分別嘅。廣東話嗰個咧係一個所謂前少少嘅音嚟嘅。等我聽一次，卡卡卡啊，等我聽一次咯，啊啊啊。同埋如果英式英文裏面嗰個咧係啊啊啊，大家聽一次咯，啊同埋啊咧，其實有輕微嘅分別嘅。分別在於咧條脷中間嘅位置咧，如果我哋講英文嗰個音嘅時候咧，係會低少少嘅。咁聽落去嗰個音咧係好似空洞啲咁，等下睇住啊啊啊，所以 common instead of common， OK。 但係呢個係一個好細微嘅地方，咁就大家有興趣就改啦，冇興趣就冇所謂嘅其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人说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说尊重就是让大家自由感做决定。 我就说尊重就是用心听下我怎么想。 不过继我说，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有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嘅晏昼五点十三分，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嘅。其实咧喺头先啊，我哋亦都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帮大家咧系转播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连同咧一。 众嘅司长局长所举行嘅记者会啦，主要咧就系讲到咧系行政会议建议啊，根据咧呢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而订立咧呢个禁止蒙面规例嘅呢条嘅规例咧，将会系喺午夜起就生效噶啦。咁政府就话咧，点解要立呢个规例咧？就系因为咧反修例有好多嘅公众活动啦，呢啲公众活动咧每星期好频密咁样喺香港唔同地区进行，而呢啲事故嘅暴力程度咧，亦都不断升级，严重破坏社会安宁，严重影响香港社会嘅正常运作，因此咧需要订立呢条嘅禁止蒙面规例。留意啦，呢条规例咧系属于一个附属法例，要先订立后审议，即系话咧，当立法会喺10月16日复会嘅时候咧，立法会咧将会系要再去检视咧呢一条嘅规例。咁但系由于佢系属于一个先订立后审议嘅状态啦，咁所以咧，如果跟翻而家立法会嘅议席分布，如果咧系所有嘅即系建制嘅议员咧都支持嘅话咧，咁呢条嘅法例咧就似乎冇唔系太大机会咧喺立法会度即系被推翻或者系否决啦。咁当然详细情况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头先咧相信记者会入边咧，大家都听到政府所解释嘅好多嘅情况，亦都听到咧记者嘅好多嘅质问。你对于政府所提出嘅种种理据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对于呢个订立呢个禁止蒙面规例，以平息香港目前嘅状态嘅冲突嘅状态，到底会有几大帮助咧？定系咧会令到个情况系有转差咧？你点研判？1872321，欢迎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4日，政府刊登憲報，公布立法會2019至2020年會期會在今個月16日開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在當日宣讀施政報告。民建聯李慧瓊： 如果立法會復會咧，都是對香港好、對市民好嘅。不過我好擔心咧，立法會是否能如期復會？因為我最近留意到網上已經有人將立法會復會嘅日期咧 po 咗上去，咁有可能又有衝擊嘅行動。 朝早11点，港鐵話示威者對港鐵嘅破壞行動升級，現時有83个港鐵站以及42个輕鐵站受到破壞。車務總監劉天成： 桃污車站破壞個別車站嘅出入閘機，到最近咧係破壞大量嘅車站嘅設施，有部分嘅車站嘅設施咧係冇咗呢個後備零件嘅啦。我想在過去那幾天呢，我們有些出入口是開不回的，是令到呢是很多市民在一些車站在這個繁忙的時間呢是需要是排長龍的。 下午3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通過禁蒙面法。 雖然用的主體的法案是緊急情況規例的條例，訂立的規例是一個反蒙面法的規例，但是不等於香港進入了緊急狀態，但是香港現實況呢是滿足這條條例下面的所謂危害公安的情況。 條例禁止任何人在公眾活動裏蒙面，違例者最高刑罰是監禁1年或者罰款25000元，但是有合理原因的人士可以獲得豁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第一，因從事專業或者受雇工作为他个人的人身安全的理由；第二是宗教理由，例如他的宗教信仰是需要遮掩面部；和第三，先前已经存在的医学或者健康理由。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政府咧係今日啊舉行一個緊急嘅行政會議啦，特別嘅行政會議啦，就處理咧係呢個即係禁止蒙面規例嘅。呢個禁止蒙面規例咧就係根據咧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而定立嘅。咁但係頭先咧大家喺聲帶度都聽得好清楚啦，行政長官就話咧，雖然係根據咧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去定立禁止蒙面規例，但係就唔等于香港进入了紧急状态的。法理上是不是已经完全厘清了所有疑虑呢？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社会的反应是如何的。我们可以留意到，就是根据外面现在都的情况，譬如在沙田的据报就是有几百人在新城市广场的中庭聚集大叫口号和唱歌。另外在中环的方面也都据报道，就是有人在康乐广场巴士总站对开咧，系筑起散阵，亦都未知咧进一步嘅行动到底系点样嘅。电话号码1872311，你点研判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嘅。叶国谦你好， 你好，燕平。 嗱，似乎咧你哋即系今日行政会议啦，通过咗做呢、這个引用呢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咧，去做禁止蒙面规例咧，就系、是、基于认为如果系禁止蒙面，系应该系有助咧分開一啲叫做衝擊嘅前線人士，又或同埋咧一啲真係參與非法活動嘅人士啦。但係如果你睇翻而家出面市面嘅情況，譬如中環其實已經都有人喺度捉起散陣，呢、這個嘅蒙面嘅規例，禁止蒙面規例係咪真係有助平息社會嘅不滿咧？ 第一個我哋認為係有助於對一啲暴徒咧，佢喺破壞，或者喺度進行黑色恐怖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一個有效嘅、一個好嘅提供俾警方可以有一個依法呢個執行嘅一個依據。咁你話係咪呢一條嘅蒙面法禁止，即係禁止蒙面呢一點呢個例出嚟，就可以令至到現時嘅一班嘅暴徒即刻收手？我唔覺得會係。所以剛才你提及到沙田啊、中環啊，跟住出現一啲咁樣嘅情況咧，我覺得亦唔奇怪嚇，因為大家都見到咧喺近期社會上面現時嘅呢啲示威者、呢啲暴徒，基本上根本上亦唔係好似喺初期嘅情況之下，一種遊行示威去表達自己意見嘅一個阻公路、阻塞道路咁簡單，而已經去到咧去追殺追警察嚟講咧，去造成佢嘅傷呢個打警察嘅咁樣嘅現況，亦用埋咧包括咗燃燒彈啊、之後削尖嘅鐵枝啊等等呢啲咁嘅情況，佢就透過蒙面咧去逃避喺呢方面嘅警員呢方面嘅辨認，而進行咧有關嘅警察嘅工作阻礙對於即係隱藏佢自己本身嘅身份。咁所以咧，即係對於呢個法例嘅呢方面嘅定立嚟咧，我哋係認為係有需要到去使到社會上面咧有一班咁樣嘅暴徒嘅面目咧，係能夠暴露翻出嚟，而使到警方係有效執法。 嗱，如果我聽你頭先咁講咧，似乎係咪你哋係預計咗用禁止蒙面規例，社會係會有反彈嘅，甚至係可能好強力嘅反彈添？係咪真係預計之內啊？ 可以咁講，係咪好強烈嘅反彈咧？呢點上這個唔能夠得到，或者我哋話可以控制到嘅嚇。咁有冇反彈？一定會有反彈，因為有啲人佢係好驚，因為有呢個法例之後咧，佢嘅蒙面咧係會受到即係法律上嘅制裁嘅嚇。咁當然呢啲咁樣破壞，呢啲咁樣嘅暴徒，當然有好強烈嘅反彈，呢啲係遇到嘅嚇。咁但係起碼上咧，即係俾我哋香港市民係能夠可以有一個即係逐步解除佢哋嘅擔憂，因為而家見到嘅周街蒙住面嘅人嚟講，當佢發覺到 啊，有持不同政見嘅人咧，佢嗰種嘅將呢啲人咧去圍毆啊、恐嚇啊等等，呢啲咁嘅狀況嚟講係非常之嚴重嘅，亦係呢啲人咧去不斷破壞包括嘅商店啊、啊而家市民嘅人，包括銀行嗰啲咁樣，所以。即係你話係咪預咗會一個反彈？當然我哋都會估計之內啦，係有依班人一定都會啊，係有啲激烈嘅行為嚟嘅行動咧，係會繼續做。 咁但係嗱，如果都有依啲咁樣激烈嘅反彈，可能都諗到噶啦。咁係咪即係話會有機會警方？第二時可能會採取更加激烈嘅行動去對待你哋頭先或者你頭先口中形容嘅暴徒咧，因為你用咗依個禁止蒙面規例啊嘛，咁即係理論上，如果根據你哋嘅睇法或者定義、就是，就係即係仲繼續蒙面嗰班人就應該係暴徒啦。咁係咪即係話警方會用更加大力嘅或者激烈嘅行動去對待呢一班嘅人士呢？ 警方可以做嘅嚟讲，其实系到到今天都系好被动嘅，吓咁即系话佢如果系进行破坏嘅，咁当然就警方按照呢个情况下边，佢先至啊到场礼方面去进行处理。咁你话呢个蒙面法，即系呢个蒙面嘅法例通过咗之后咧，即系你使到有啲嘅暴徒，你而家戴住蒙住面吓、过程之中咧，可能前往过程之中咧，警方系可以。有權咧要求佢去檢查佢，即係呢個身份證啊，或者係咁咧啊，進行有關嘅法律行動上，咁呢點咧係會有一定嘅阻嚇，同埋嚟講咧，如果真係過程中係發覺到有啲咁樣嘅亦好明顯嘅，如果佢哋去進行呢方面破壞過程中咧，警方係可以早一啲嚟作出安排咯。 嗱，但係今次咧係因為引用呢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而訂立呢個禁止蒙面規例噶嘛。其實如果是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呢，政府仲可以去做好多嘢㗎喎。咁今次會唔會係打開咗一個開頭？如果情況係政府覺得用蒙面法都唔能夠處理到個情況嘅時候，可能就可以根據呢個緊急法係再做更加多嘅其他嘅行動呢？ 可以咁講，呢、這個緊急法呢根本就已經係存在嘅。呢個係我哋香港法律嘅其中嘅有關嘅法例嘅一部分嚇，咁、所以呢一條條例要繼續使用嚇、遇著一啲咁樣嘅暴亂或者係緊急嘅情況出現，呢一條條例我唔覺得話用完一次之後跟住就唔用嚇，咁啊或者話我而家今次唔用，以後嚟講咧就唔會用。或者用咗之後又跟住繼續用，可能唔係咁，而係睇翻嗰個現實上嘅需要嚇、現實上嗰個係咪合適，或者係睇到呢個環境喺。咁今次嚟講，政府啲好清楚講，唔係因為現在已經係去到嚇、即係社會嘅動亂嘅嗰、那個嗰階段，但係嚟講咧喺社會上面係有出現咗啊喺治安社會安全嘅問題上去使用，咁所以。我覺得唔係在於話用咗之後，好似有啲人講話咁啊，咪開始用咯咁樣。事實上係應該喺需要嘅情況之下，有關法律，香港係法治社會嘛，咁、所以依啲法律上能夠去按照法律去進行維護香港嘅嗰個治安啊，維持香呢個維護香港啊嘅法治嚟講，呢個係必須要遵守呢個方面法。 但是問題就是呢、即是因為你一用了這條法例呢，它因為在這條的緊急法之下，其實你真的還有其他空間呢，是可以訂立一些附屬法例呢去處理香港的情況的嘛。其實我們看回1967年的情況呢就是很清晰的了，因為那時也都是引用過相關的一些條例的。還有呢，雖則今次政府也都說要看個事態發展成點是這個流動的了，但是究竟呢个咁样嘅引用紧急法会系维持几时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咧1967年嘅经验咧，虽然咧政府当年啊不断系话咧会系适时去做一啲嘅检讨啊等等，亦都被咧系唔同嘅法律界或者系其他人士批评咧会损害咗市民嘅自由，但系其实当年嘅紧急法咧系引用咗一段都颇长嘅时间噶噃。 咁即係话系咪即係我哋都可能预计紧急法同埋呢个禁止蒙面規例嘅呢个咁嘅情况可能都会继续喺即係社会生效好一段时间，甚至係不排除会有其他更加严厉嘅管制啦。 第一个唔排除会更有更多嘅严厉嘅措施或者法例，因为一点上呢即係、就是、你都要因应返喺现时香港社会上面，即係、就是、如果我哋系冇有關的法例去維持我們香港的法治呢，這個呢是即變成了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所以呢這點是不能夠排除的。至於你說會維持多久，其實這點呢是那個主要決定於呢就是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當時局政局或者整個社會上面安定下來的時候，有些的法例就不應該是再即不適時的情況之下，佢就可以停止嘅。咁而有關蒙面法依點咧，喺現時好多地方國家裏面咧，都係有嘅喺度嘅。所以今次佢喺用緊急法去制定一個附屬法例嘅形式，而家亦係會即係交俾立法會進行有關先審議啊，先執行合呢個喺 先定立法審議 係啊，咁樣嘅做法嚟講咧，亦係即係會呢條條例要將會透過一個正常嘅審議程序立法程序，去達至到可能將佢就會成為一個永久嘅法律。咁呢點上面咧係。即会是有两重的那个安排。 明白。好，叶国谦，多谢你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电话号码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反蒙面法，午夜起实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现时好难预计订立反蒙面法的效果，希望有阻吓作用，令暴力行为可以下降，亦都让警方有效作出识别、跟进和检控。被问到今次的做法是不是行政凌驾立法，林郑月娥说相信市民都同意，现时的情况已经达到危害公共安全，引用紧急法是合乎法例。他又说现时会以附属法例进行，待立法会复会之后交给立法会处理。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被问到如何应对司法复核挑战的时候说，暂时未知司法复核挑战的内容，难以回应。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根据反蒙面法，警方可以要求对方除下蒙面的物品，拒绝的人属于犯法，警方亦都可以除下对方的蒙面物品。被问到市民关注警员为什么可以隐藏身份，李家超说，警员在现场执行职务，不可以选择离开，不可以退缩，所以容许他们有安全保障。他又说，警员的身份可以被识别，包括速龙小队成员的头盔有编码。不过现场传媒追问很多情况下，警员身份无法被识别，市民亦都识别不到警员的身份。李家超强调，现时有机制处理针对警员的投诉，包括监警会有新方法处理，又重新有不同的方法可以识别警员的身份。李家超又说，在反蒙面法下，记者的合法采访权利受到确保，法庭有绝对权力去决定相关人士是不是有合理辩解，是不是可以免责。马会宣布，所有场外投注处今日提早在下午5:30停止服务。马会说，考虑到最新的情况，并为确保顾客和员工的安全，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会在下午5:30提早停止服务。中西区民政事务处宣布，由于附近可能会出现特殊情况，为确保出席者的安全，原定今晚7:00在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管弦童声歌咏港岛情活动取消。 香港宣布订立禁蒙面法，在台北立法院长苏家全呼吁港府临危勒马，务必三思。苏家全在社交网站提出，香港政府在未经民主审议程序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制定禁蒙面法，说从香港政府硬推逃犯条例引发百万人民上街抗议至今，港府仍然选择站在威权一方，不单止放纵警察暴力执法，任由大陆政府侵蚀香港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实在让人非常痛心。他指出，由台湾的历史教训可以知道，政府对人民采取威权暴力的镇压手段，不单止无法解决问题，只是会造成社会更大撕裂，让执政者和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苏家全说，必须严正呼吁香港政府禁蒙面法的实施等同于朝着戒严的方向前进，这种违反民主潮流的做法只是会火上加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中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不过车龙啊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马湾。咁就系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咧，桥面嘅中线较早前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而家龙尾去到马湾。另外提翻大家啦，喺中区因为有道路事故，咁而家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康乐广场介乎文祥街至到干诺道中一段，以及喺环球大厦对出嘅一段德辅道中同埋北打街仍然都是封闭的，电车介乎希利街至到道路至道的来回线服务暂停，另外多条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现在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海富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非常挤塞，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维园道和西湾河，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翻将军澳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湾仔街市，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万茂台。另外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梅苑。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车龙就排到去深水湾道近南丰道。今日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段交通仍然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卫理道。窝打路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果栏一段车龙就排到培正道。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彩虹村。观塘道去龙翔道同埋太子道东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交通分别都系繁忙，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风力楼，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19》。 北长者严坐碧女士， 一次交通意外，一世都要坐轮椅。后来想通咗，虽然身体唔自由，但系思想可以自由。我加入咗帮助四肢伤残人士嘅协会，去培训四肢瘫痪嘅年轻人。我希望可以将自己嘅故事同年轻人分享，鼓励佢哋逆境自强。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香港人道年长2019， 住喺呢度，人人都心系社区，想为呢个家出一分力。可以参选区议员。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如果你有意参选或提名理想的人士参选，就要在10月4号至10月17号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禁止蒙面规例咧将会喺午夜起生效噶啦。咁啊，根据呢个规例咧，如果咧一啲嘅人士佢哋系喺一啲嘅非法嘅集结啦，或者咧喺游行当中咧蒙面咧，咁咧都会有机会系触犯即系呢一个嘅法例嘅。咁啊，因为咧根据嗰个嘅法例啦，其实咧系禁止啊呢个法例。是适用于一些非法集结或者未经批准集结同埋一些的公众集会或者公众游行。如果有人在那里违反有关规定蒙面，就可能会是判处是罚款是25,000元同埋监禁一年的。咁另一方面呢亦都有即係需要嘅时候啦，警务人员呢如果在公众地方发现任何人使用蒙面入物品并合理相信那个嘅蒙面物品相当有可能会阻止佢识辨身份咧，亦都可以截停嗰个人咧，要求佢除咗嗰个蒙面物品咧，去核实佢嘅身份嘅。咁如果有啲人唔遵从呢个要求咧，亦都系可以被罚，亦都系可以被判罚咧，系1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嘅。咁但系咧就根据呢个条例啦，亦都咧系会有一个叫合法权限或者系合法辩解咧作为免责辩护。譬如就系话，如果有人系因为宗教理由或者系因为一啲先前已经存在嘅医学或者健康理由而要蒙面咧，咁呢啲咧都系可以辩解到嘅。咁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是，如果系从事一项专业或者受雇嘅工作，而佢系需要即系去从事一项工作的时候需要蒙面以保障自身安全咧，都会系一个合理辩解。咁所以头先喺记者会入边咧，亦都有传媒问到，记者出去采访，咁如果系嗰度有催泪弹嘅，咁要蒙面嘅时候，即系戴面罩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处理咧？咁刚才咧政府就话，即系引述咗啦，呢个系因为专业或受雇工作咧而作为一个合理辩解啦。咁但系亦都有传媒问到，如果系当区发生冲突，而当区有街坊出街嘅时候，佢为咗免除受到催泪弹嘅即系影响而戴上面罩，咁会唔会都系可以被检控咧？咁当时咧系官员嘅答法咧就系话系要有合理辩解，同埋法庭可以按个别嘅情况咧处理判断系唔系属于一个合理辩解嘅。电话号码1872311，你点睇今次呢个禁止蒙面规例咧？郑先生你好，郑生。 你好啊。 系你好，系。 其实我想讲咧，喺我嘅眼中啦，同埋我身边嘅朋友眼中，即系大家都系年青人，大家都会感到更加嘅愤怒咯，而唔会因为呢一啲事去却步我哋出嚟咯。因为点解咧？系因为根本完全政府去选择去实施呢一个蒙面法，系完全本末倒置嘅。佢话啲人因为暴力，所以要去实施呢个蒙面法，减少佢哋出嚟，减少佢哋嘅暴力。咁但系点解佢哋要暴力？点解佢哋要出嚟？系因为而家嘅政府做法，警察嘅做法系不公不义噶嘛？咁所以我哋先要行出嚟，去话俾呢个政府听，你而家咁样做系错嘅。咁而你而家反而唔系处理，唔系认错，唔系处理自己嘅问题，反而系去谂方法点样去遏止，唔俾人去发声。咁所以其实 大家只会更加愤怒，只会有更加多人出来咯。 但如果是真的蒙了面出来的时候呢，就会被即犯罪的了，即会检控的了。 其实我想讲，就算而家你蒙不蒙面，你最尾被人捉到你都是一样会被人控的暴动罪的。咁所以其实蒙面同唔蒙面根本个分别唔大，佢只要入佢只要佢想，佢点都会入到你罪，点都会搵个机会去拘捕你，扣留你48小时。所以根本呢一个唔系个重点咯，亦都冇一个阻吓性咯，只会引嚟更大嘅公愤咯。 好多谢晒郑先生嘅意见，有黄生，你好，黄生， 系你好， 系你好，点睇？ 系我想讲翻就系话成件事发展到而家呢一个境地咧。咁大家都見到，其實去到譬如話週末假期，咁我哋普通市民如果譬如想去一啲商場啊，或者去一啲餐廳啊，其實都好擔心嘅，因為唔知啲商場會唔會好混亂。譬如我哋出街想坐港鐵，亦都好擔心咯，會擔心會唔會有人嚟破壞，或者會唔會突然間會個站會閂咗冇車翻屋企咁樣。咁所以去到呢一個情況底下咧，其實是会有啲无奈嘅，都会想选择去支持翻呢一条法例咯。我觉得系有用嘅吓，个人嚟讲。 你觉得系可以处理到而家嘅情况？咁但系 我会觉得系可以俾一个机会大家去喘息一下，因为而家好似个情况发展到而家咧，其实可能已经大家有一啲失控嘅情况啊，我自己觉得。 但系如果我哋听即系譬如头先嘅一啲嘅听众意见啦，咁又或者而家睇翻中环咧，亦都有公众集结嘅，咁佢哋要出去都会系继续出去嘅，吓可能反而就系因为佢哋听咗头先政府嘅记者会，可能会更加会出去嘅，咁你又点评判咧？ 如果普通市民系和平集会，系冇一啲破坏、冇一啲犯法嘅行为做呢啲行为嘅时候咧，其实系冇影响噶。 嗯， 亦都唔需要蒙面，其实， 明白吓，好，咁所以你觉得可以处理到嘅情况嘅，多谢晒你啊，黄先生嘅意见，咁亦都可以留意啦，就系教育局咧已经去信全港嘅学校啊，促请咧学校提醒学生同埋家长喺新法例实施之后咧，为免违法外出嘅时候，唔好用任何方式咧遮盖佢嘅面孔吓，咁啊，即系佢就话啦，原则上咧，学生喺校内同校外啊，都唔应该戴上口罩或者以任何形式咧遮盖面孔嘅。咁亦都话啦，同学进行正常活动同师长佢哋相处嘅时候咧，绝对冇需要，亦都冇理由咧去遮盖面孔。亦都强调咧，呢一个原则咧系适用于所有嘅教职员同埋喺学校供应嘅人士，譬如系一啲即系服务供应商派去嗰间学校嘅人员啊等等。嗱，咁但系亦都要睇下，即系呢个咁嘅规定啦。譬如如果佢真系喺校内有学生，佢唔系因为健康理由而蒙面嘅时候，咁究竟点咧？系咪就系去学由学校去即系帮手话俾警方听有人去蒙面啊？定系点样咧？点样处理呢个情况咧？电话号码18-7231，亦都会唔会引嚟咧学校系更加难做咧？可以打嚟倾下。电话旁边请嚟公民党嘅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杨岳桥你好， 系 hello。 啊，点样研判今次事件对于香港嘅影响啊？ 我哋有几个层面去睇嘅，第一咧。最重要其实是应该看清楚现在林郑月娥动用紧急法，这个是在香港近代历史来讲史无前例的。当然对上一次已经是六七暴动，这个是不是大家大众觉得是可以类比的呢？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的第一点。第二呢，就是紧急法的动用從而衍生出的蒙面法本身固然有個極大的問題，而蒙面法本身能不能夠達到特區政府希望達到的那個目標呢？因為講了幾個月的止暴制亂，究竟是越止越亂呢，還是邁向和平呢？我相信香港人無論你是什麼的陣營應該心裡有數。那當同一班人在半年前搖旗吶喊去為這個逃犯条例明锣鼓噪，大家记得半年前他们说没事的嘛，他们觉得当年是啱的嘛，当时是不是？ 是。 半年后靠同一班人带香港进入这个政治深渊，你觉得同一班人、同一批脑、同一批高官是可以处理到现时的问题吗？而用这种越 其实所有的华人社会都知道都学过大禹治水。其实现在的问题是你面对住一个民意反这个即是愤怒啊反滥你是堵塞而不是疏导究竟是会令到这件事好一点还是差一点呢 嗯 好了令人忧虑的蒙面法只不过是紧急法底下的第一个果实。 是。 而现在的忧虑并不单止不止于紧急法固然紧急法是极大的忧虑 啦。嗯。 但是是打开了紧急法这个缺口而大家不要忘记紧急法本身是一个极具破坏力的一个法例是给予行政机关是一个极大的权力包括suspend 即是终止暂缓现行的法例啦，订立新的法例即时实行啦，容许行政机关无上的权力包括是拘捕人远超于现时的48小时啦，可以拉人封艇去拉报馆去终止任何形式的商业行为又或者呢是禁止人入境或者出境同埋呢是将个人财产没收等等的。我不是想在这里即是危言耸听只不过我希望听众是要了解到这条条例给予特首的权力是如此高而如果特区政府那班高官他没理由愚蠢到相信靠个蒙面法是可以处理现时的政治乱局的 嗯 一是他们是白痴的啫 嗯是。 咁如果他们是明知道这个解决不到现时的问题反而是火上加油咁佢哋想做嘅系啲乜嘢咧？ 嗱，阿系杨岳桥，我喺度咧，我想打断一下。其实喺个法理上面咧，佢哋动用呢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咧，有冇问题咧？嗱，因为如果根据呢条条例嘅第二项嘅第一点咧，佢就系话，如果认为属于紧急情况或者危害公安嘅情况咧，就可以根据呢条条例订立佢认为合乎公众利益嘅规例啊嘛。咁刚才个记者会上面咧，就特首屡次都强。不是认为香港进入了一个紧急情况不过呢是有一些即是和平的情况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看回过去也都有一些法律观点也都指出其实呢是基本法有没有赋予到行政长官去做立法或者制定规例的权力呢特别就是当睇返呢基本法嘅第73条第一款即係话呢即係制定法例应该係立法机关行使嘅职权。我想问法理上去引用紧急法然之后再定蒙面法有冇问题 呢个係一个极大嘅问号嚟嘅。当然我嘅法律观点梗係觉得係好有问题啦。因为紧急法本身是将立法会的权力特别是刚才你提到73条基本法底下赋予立法会定立法律而香港只有立法会可以定立法律这个权力是架空了的嘛。而紧急法本身是1922年的产物来的在回归之后是没有动用过的。意思就是说是未经过法律的挑战和未经过法庭的考虑的。如果就这样看的话其实特首因为不要忘记而家緊急法會隨住今天緊急法底下嘅蒙面法會隨住10月5號12點開始就正式生效㗎啦嘛。 係10月5號嘅午夜開始 00:00。咁即係意思即係咩呢即係話其實已經會變成一個法律咁即係話立法會嘅權力咪俾佢架空咗剝奪咗囉。 嗯。 咁所以呢一個係完全說不過去㗎。而终止呢条同一条条例，即系紧急法底下，亦都写得非常清楚咧。任何规例透过紧急法订立嘅，只有特首嘅权力，喺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啦，先至可以将佢终止嘅啫。 嗯。 咁所以其实开同删都系特首嘅权力，而你系完全将立法会喺基本法底下赋予嘅权力咧，系摆埋一边。 系啦， 咁 关于 喺法理上我好有保留。 系啦，嗱，关于呢一点咧，我亦都想再进一步问嘅，因为刚才喺记者会上面咧，佢都话呢条系属于一条附属法例，系用先订立后审议嘅方法去处理。咁所以当10月16号立法会再开会嘅时候咧，条法例咧将要去摆上立法会嗰度嘅。如果根据你头先对于紧急法嗰个理解咧？咁究竟边边先至系一个合适嘅理解？究竟立法会有冇机会可以否决翻呢条蒙面法咧？唔讲个票数分布先啊，唔讲票数分布啊。 呢、這个我都好有怀疑，喺法理上究竟特区政府有冇睇清楚条条例？如果佢话佢要交俾立法会做先订立后审议，首先听众要知道先订立后审议嘅意义系咩咧？附属法例系一啲相对轻微、唔重要，即系唔系话好实质。 改變影響的法例呢，即係例如你將個ticket， 即係嗰啲高票，你加價由450蚊加到600蚊，咁你係用透過附屬法例去搞嘅。咁呢一啲咧就先定立，即係話實施咗啦，再攞嚟立法會去審議，係要立法會你可以透過一個決議案咧，係去終止佢。如果終止唔到咧，佢就會自動生效噶啦。 係 喺現時嘅立法會嘅權力分佈裏面，政府冇任何嘢係會遇到困難嘅。 嗯， 咁即係話我先講政治現實上，佢根本係唔會遇到法喺立法會政治上面票數上面嘅挑戰。呢個係第一點。咁即係話攞嚟立法會只不過係走過場嘅啫。好啦，讲返个法理上面。而家刚才我所讲嘅喺紧急法底下开同删都系特首嘅权力。我就完全唔理解究竟立法会就算真系有一日保皇党突然间想终止呢条法例，佢终止咗是否有效。 嗯。系。明白。 因为佢嘅立法基础本身就建基于紧急法嘛。即系话系呢棵树生落嚟嘅果，咁你必然系要留住呢棵树嘅嗰啲种㗎啦。 嗯。 你就唔能够当佢系一条普通嘅附属法例攞上嚟立法会噶嘛？所以呢一点本身我系见到矛盾，但我唔知道究竟特区政府个法律观点系啲乜嘢。 明白，好啦，咁我问埋再一样嘢啦。我假设啊吓，真系咧用一个附属法例嘅方式，假设立法会真系有权去处理咧，呢一条嘅附属法例去批准佢系咪成为一条永久嘅规例？10月16号。預計立法會會出現一個點樣嘅情況呢？我哋而家見到出面呢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堵路啊，或者公眾集會嘅情況。10月16号你點研判嗰個形勢？ 不如我覺得唔需要楊岳橋去判斷啦。聽眾而家心裏面係為特首喝彩啊，定係心裏面暗罵緊呢？我覺得大家心裏有數。條街上面我中環也好，九龍塘也好，所發生嘅事其實就已經係一個答案了。 嗯，好啊，杨岳桥，唔该晒你，倾到呢度啊。吓，杨岳桥咧系公民党嘅党魁，亦都系立法会议员，电话号码18721。嗱，咁我哋同事咧都一直嘅睇住，即系出边唔同嘅情况啦。咁啊，根据咧一啲嘅画面睇到咧，就系中环嗰度有一啲嘅人群聚集，亦都有杂物起火嘅。18731，张太你好，张太， 喂你好， 系你好，系，请讲啊。 咁咧，我係個教師嚟嘅，咁我聽到話禁止學校咧，禁止學生同埋職工咧係你一戴口罩咧，我覺得真係好大問題咯。咁因為如果大家發現，其實而家香港嗰、那個病菌嗰個已經惡化得好犀利啦。以前咧就係譬如2、3月先至會有水痘，但係而家咧係全年都會有水痘爆發嘅。咁亦都有咧係手足口病啦，以前就係幼稚園，咁而家小學、中學都有手足口病爆發，甚至咧係最嚴重，我嗰間學校咧舊年係有肺炎添噶。咁即係如果我哋一發現咧有一個或者兩個班裏面發現嘅話咧，其實衛生署指示我哋咧小朋友應該全班都要戴口罩，甚至咧甚至相關嘅班級都要戴。譬如咩叫相關嘅就係、是、嗰、那個、小朋友佢有哥哥。家姐、細佬妹咁都會傳染，甚至搭校車，佢哋係唔同班別坐埋一架校車都會傳染。 明白。喂，不過張太啊，其實如果根據咧政府嗰個公告咧，如果為著健康理由，應該係可以豁免嘅噃。 咁但係仲有另外一樣嘢喎，而家係送午飯嚟學校啦，我哋啲小朋友食午膳，咁嗰啲午膳衣佢都要戴口罩，因為都要呢一個嘅預防噶嘛，係咪？咁老師都要預防，咁都要戴。咁有譬如放咗學啦，咁校工依依去清潔課室，佢哋都要戴。咁但係即係變咗呢個係咪真係對學校成個嗰個衞生環境啊，甚至去到社區都會影響到呢？咁我相信即係前線嗰啲工作情況，佢哋根本從來都冇諗過咯，冇諗住係保障學童啊，保障甚至家長啊，甚至學校裏面外面所有嘅人，即係整個社區嘅衞生咯。 明白， 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大問題。 明白，多謝曬你張太。不過我諗咧，張太頭先亦都提咗一啲即係好好嘅問題嘅嗱，譬如就算你話因為健康嘅緣故而有豁免嘅，咁但係譬如頭先張太所講，可能係一啲預防嘅理由嘅，譬如派飯嗰一啲嘅。人士即係佢需要戴口罩啊，等等咁樣，咁應該點樣係歸類呢？係咪因為佢嘅專業需要去履行呢個工作嘅時候戴口罩，咁所以獲得一個豁免或者成為一個辯解嘅理由呢？似乎有一啲嘅問題呢，可能需要政府進一步嘅澄清嘅。不過亦 地亦都留意到啦，有一啲嘅学校咧，亦都有即时嘅反应嘅。譬如有一啲嘅小学啊，或者系中学等等咧，佢哋就会宣布咧喺星期六所举行嘅课外活动，又或者系今日本来举行嘅课外活动咧，放学课举行嘅课活动咧系停止嘅。咁另外睇到大专院校啦，城大咧系即时停课，浸会大学亦都以交通理由咧，下午四点半之后取消课堂。有国生，你好，国生。 喂，你好啊，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蒙面法的问题。其实现在你啲人出去示威，你去做一个非法集结，你用支棍去殴人的本身都是犯紧法的啦，咁你再加多条罪落去，啲人唔会出嚟嘅咩？唔会噶嘛，呢、這个系。但系同埋你咁样咁急喺条法例，你好明显系俾市民觉得你根本就系冇诚意去解决呢一个问题。 明白。 呢个根本就系一个 action and reaction。 第二个问题咧？ 第一個問題就是他用個緊急法去立一個問題，緊急法給了特首一個無上的權力，包括一個充公私人財產。那我想問一下，在外國的企業銀行的基金來到香港之後，我可以用一個緊急法我充，因為你說可能我現在衝擊的港元匯率，我就要用緊急法充公你現在所有的私人財產。 是。 那這個新聞的外資會有信心來香港的投資呢？ 明白，有一個這樣的憂慮。多謝曬你啊，郭先生提了兩個問題，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啦，喺中区因为道路事故，而家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康乐广场介乎文祥街至到干诺道中一段，以及系环球大厦对出嘅一段德富道中同埋北打街仍然系封闭。咁介乎希利街至到道路至道嘅来回线电车服务暂停，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家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咧，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富中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口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维园道同埋西湾河。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4.7 升2.3，盈富基金26.7跌3毫，友邦保险73.5毫半跌1.05元，汇丰控股58.2毫半跌6毫，百威亚太30.5升9毫，中国平安90.05元跌6毫半，建设银行5.92跌7仙，领展87.4毫半升5毫半。部分升幅较大股份：环亚传媒、雅高控股、中国环保科技、HKE Holdings。部分跌幅较大股份：康利国际控股、大同集团、建全国际控股、瑞远智控、东方大学城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42，日元106.74，瑞士法郎0.995，澳元0.676，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98。港金是收报14,11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09.44美元，卖出价1,509.82美元。港汇指数107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喺港岛嘅封路，咁因为道路事故，而家北打街以及系近住北打街嘅一段干诺道中来回方向呢，全线仍然系封闭㗎。一带交通挤塞，咁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呢，车龙排到近大会堂。咁驾驶嘅人士呢，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可以嘅话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咁就系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嘅来回方向全线系封闭。另外，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呢，康乐广场介乎文祥街至干诺道中一段，以及系环球大厦对出嘅一段德富道中，同埋北打街亦都系仍然封闭噶。而家介乎希利街至到道路至道嘅来回线电车服务继续暂停，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而家咧喺港九新界多条嘅隧道同埋路面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 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交通就暂时正常。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维园道同埋西湾河。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东行去狮隧龙尾笔架山花园。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车龙沿住观塘绕道一路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另外而家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嘅管道因为车多，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近东隧出口。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咧，近住田湾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香港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去港安医院，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咧，车龙排到去白壁。咁另外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北拉山道。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咧，车龙排到去南丰道近南道中学。咁而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龙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窝打路道，同埋亚皆老街近住加道里道。龙翔道喺观塘道去龙翔道，同埋太子道东咧近住启业村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窝打路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果栏一段车龙排到亚皆老街。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乐山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车多，龙尾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交通非常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同埋尖山隧道嘅管道入面。咁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丁九桥去屯门咧，亦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长青桥，影响到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都系实施紧间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一啲嘅示威者系蒙面，咪应该都要谂做蒙面化咧。听众黄生， 嗰方面咧，可能佢哋做嘅嘢会多咗，大家都系冇够可以将示威冲突场面减低。 洪先生， 唔系佢谂住解决问题、平息民愤，而系谂住去压抑啲市民，令到佢表达唔到。因为系有愤怒，佢哋先至会出嚟抗争噶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翻翻嚟咧六点四十二分，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噶。星期五晚嘅呢个时段咧，我哋都有一周时事点评。今晚咧，我哋有冯振超同埋谭慧仪两位喺度嘅，两位好， 你好。 吓咁不过咧，今日嘅一周时事点评咧，其实应该系一日嘅时事点评咯，就系、是、主要都系讲紧咧系政府系行政会议系透过咧呢个紧急法，而之后咧就订立一个禁止蒙面规例嘅嗱情况系点样咧？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讲一讲咧你自己嘅评论或者你自己嘅一啲嘅研判，因为我哋睇紧咧而家喺街出边咧，其实中环啊或者其他地区咧都有人群嘅集结，而人群嘅数目咧似乎系越嚟越多。嗱，想问两位啦，即系呢一单新闻咧就都传咗即系几日啦，咁都可以话系事先张扬，可能政府会做嘅。点样分析政府行嘅呢一步咧？冯振超。 我想呢就好似阿燕平你所讲，大家都有一啲嘅预期。咁不过佢公布嘅日子同埋个时间同埋嗰个嘅举动呢，就我想都系可以大家傾嘅呢一啲地方。例如佢揀星期五嘅下昼，例如佢揀呢一个嘅即係叫啲公务员提早收工。另外一方面亦都有啲通告俾学校由教育处。咁呢一啲都係一啲你見到佢嘅嗰個今次嗰個做法，而呢啲做法究竟係咪佢哋預計之內嘅咧？嗰、那個後續情況，我估計佢哋都估佢哋自己嘅計算都係會覺得今晚都會係好混亂嘅，所以佢哋就嗌公務員提早收工。咁呢一個就我諗從佢角度嚟講，我係即係我嘗試從佢角度去睇佢點樣諗呢一件事。不過我自己有啲擔心嘅就係話咧，其實咧佢今次立蒙面法咧。嗰、那個嘅做法，究竟個思慮係咪周詳呢？嗱，呢一個我覺得咧就需要時間，我諗兩三日內咧，社會即係大家再去整理一下自己嘅即係一啲嘅睇法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公眾嘅反應咧，就會理解噶啦。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其實咧立法呢一樣嘢咧係一個相當之複雜嘅事情嚟嘅。咁你话今次咧呢一个先立先做后审议呢一个 先定立后审议 呢个做法咧，其实咧系有一定嘅风险。咁当然啦，佢讲得用紧急法去立法，咁当然紧急法就系话佢其实基本上嗰个嘅概念咧，都系咧嗰个立法逻辑咧，其实都容易咧出现一个咧系比较疏漏嘅，因为事实上咧，其实你睇翻逢系呢啲紧急立法咧，其实基本上嗰个嘅概念咧，应该系越简单越嗰个受影响嘅人越少，就嗰个做法咧，先至能够咧系明显而又系能够运作到啊。咁但系一啲咧比较上系概念性嘅嘢咧，其实喺而家今日香港呢一个咁躁动嘅社会咧，其实就比较上系大风险啊。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其实我谂最大问题在于就系话你立一法嘅时候咧，你好可能咧就即系多一个弊端，多一端。咁喺咁嘅情况底下，我有啲担心就系咧，其实蒙面法本身咧，其实佢嗰个执行上边咧，固然对于警方嗰个嘅搜证啊，日后如果遇到一啲嘅刑事调查嘅时候咧，系可能系会容易啲。咁但系遇到嘅法律挑战究竟有几深远咧？而家已经讲紧人司法复核啦，咁呢啲都唔讲啦。我即系有一啲好实际、好 practical 嘅一啲嘅谂法，就系话咧，好担心嘅就系，其实你所谓嘅蒙面法咧，喺今时今日咧，其实已经唔系一个话识别人哋有冇犯事嘅一种最有效嘅方法，因为佢就算佢唔蒙面都好啦，佢都有其他方法咧，系可以做到即系所谓人哋认识别唔到佢嘅一啲效果嘅。例如你即系戴顶帽戴低啲，或者头先我哋都有啲同事喺度，大家讨论紧就系话戴一啲反光黑眼镜，咁其实你已经睇唔到佢嘅眼睛啦。咁究竟呢一个又点样去处理咧？其实你要识别一个人咧，系咪真系如果从一啲嘅所谓镜头里边啊咁样样就去做一啲判断嘅话咧，我谂呢个就唔系好稳妥嘅一种嘅司法程序咯。咁所以我自己担心嘅就系话，固然我明白政府喺呢个时候咧，佢立法嗰个意图啊，咁但系咧，其实我睇翻最担心嘅就系话咧，你呢个法例本身咧，如果冇经过一个嘅所谓 推敲啊，或者一个嘅所谓思考程序咧，那个过程啦吓，呢、這个所谓嘅思考过程系需要好多官员啦，甚至乎即系民意代表啦，或者社会之间嘅讨论啦。如果唔系经过呢一啲嘅过程嘅话咧，其实更加容易出错。你见到过去其实，譬如逃犯条例，基本上就系一个例子嚟嘅。咁今次我都担心咧。会出现一啲类似嘅问题咯。 如果睇翻过去嗰几个月咧，政府官员嘅答法咧，似乎就系对于蒙面法嘅研究咧，佢哋系有做紧嘅。因为我记得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应该喺九月底嘅时候曾经被记者问到呢个问题啊嘛，政府有冇研究紧即系蒙面法啊等等。咁佢嗰阵时答就话，即系唔同嘅法规咧，其实政府都有睇紧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可能系冯振超你头先提出嘅一点啦。政府内部佢哋去研究，咁但系佢系征询咗几多唔同人士嘅意见咧吓，定系净系听到一边嘅声音咧？ 我担心嘅系在于究竟个执行上边啊，即系我都唔讲究竟有咩政治后果啊，或者司法上边啊、法律程序上边嗰个嘅俾人哋挑战呢啲嘢都唔好讲啊，而系话究竟何谓之蒙面呢？究竟蒙住个嘴算唔算蒙面呢？系咪要蒙到上个鼻先叫蒙面呢？咁你戴颈巾，如果即系嗱，因为我谂作为一个法例咧，我哋唔能够咧即系视为粗疏噶嘛。咁我哋一定系要谂得好透彻深究啊。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我有啲担心就系话，尤其是如果踏入呢个秋冬季，咁大家戴条颈巾，如果即系你会唔会摆个即系个鼻部嗰个？即係個鼻哥以下，其實你如果你入咗個頸巾範圍裏面，會唔會都已經視為一個蒙面呢？咁當然啦，呢一啲其實嗰啲日常嘅照鏡冇乜事嘅。咁但係我諗作為一個法例，你真係要諗多啲 嘅。如果根據翻咧，剛才政府公布嘅禁止蒙面規例啦，佢釋義部分有講到乜嘢叫做蒙面物品呢？就係指面罩或者任何其他遮掩某人面部全部或部分嘅任何種類嘅物品，包括顏料。而在他那个法例的第五条呢，是关于警务人员有权要求他们在公众地方除去蒙面物品呢，他的写法就是说，如果身处公众地方的人士正是使用蒙面物品，而某警务人员呢也都合理地相信这个的蒙面物品是相当可能阻止他辨识的身份呢，那他就可以要求他除了个蒙面物品呢而去核实他的身份的。这个就是他法例字眼的寫法啦。咁當然都要補充一下咧，就係乜嘢情況之下使用蒙面物品係屬於罪行咧？主要係講緊非法集結、未經批准嘅集結，或者係一啲根據公安條例之下嘅公眾集會或者係遊行嘅。譚慧儀。 我覺得其實咧，即係頭先阿燕平你話今日即係我哋呢個節目係一周點評啦，即係但係即係你話呢個係今日嘅點評。當然呢個係今日嘅最大嘅一單新聞毋庸置疑。但其實咧都即係佢都唔係今日先至爆出嚟嘅，其實咧都可以話即係同過去呢一個星期或者呢一個星期，即係我哋都知道，即係其中另外一個大日子咧就係10月1日呢個國慶咁。即係當北京即係一個大型嘅一個慶祝嘅典禮啊，即係閱兵嘅時候咧，即係香港就發生咗即係呢一個係，我估即係自從呢、這個反呢個逃犯條例嘅示威以嚟，可能係最 violent 嘅一日啦，即係最暴力嘅，即係同埋咧都係即係因為即係一啲好激進嘅一啲嘅示威者，即係同呢個警察即係有好激烈嘅衝突，咁警察亦都開咗槍，亦都傷咗一個18歲嘅學生。咁我即係個成件事咧，即係如果我哋將成件事睇咧，即係佢有一個即係發展去到呢一個咁樣階段咧，即係政府，即係你頭先你都有提到，佢之前佢係諗過呢樣嘢，咁佢點解係揀咗呢一個時候去宣布咧？咁即係同10月1日發生嘅事有冇關係咧？即係我相信係有一定嘅關係嘅。咁問題就即係你當一個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頭先阿馮振超提到，即係你去執行起嚟，同埋即係嗰個效果會點？我覺得呢個就係依家係最重要嘅問題啦。即係你任何一條法例，你定立，你都要有一個即係目標，即係同埋你要達到個乜嘢嘅作用。咁即係你根據頭先阿特首喺記者會度講，即係依家已經進入咗一個即係非常嘅時期，佢用啲非常嘅手段。咁依家嘅問題就係話我從兩方面去睇，第一個就係蒙面法呢樣嘢出咗嚟。在这个时候出来 咁除咗你頭先講嘅時間，咁有一個好直接嘅問題就係話，我哋嚟緊其實一個長嘅週末嘅，因為星期一係公眾假期，我哋都知道即係過去呢成差唔多四個月嘅示威嗰、那個那個形式咧，已經係即係尤其去到週末咧，係會係特別激烈啲嘅。咁你有一個長嘅三日嘅，即係政府揀咗呢日係咪一個好嘅時機咧？有成三日咁多，咁會唔會咧？即係哇，即係咁嗰三日都係即係成個城市都係癱瘓咗， 個情況更加難以預料。 係啦，呢個問題。第二咧就係話，成個蒙面法嘅出嚟，究竟個實質嘅作用？是講緊一種心理上邊嘅一個阻嚇作用啊，定係話即係真真正正可以起到作用？咁一睇嚟咧，即係就可能即係政府係希望係其實係心理上一個一種阻嚇多啲。我估政府佢會好清楚知道咧，呢蒙面法出嚟咧係唔代表咧個蘇聯咧出邊嘅即係呢種咁樣嘅示威活動咧係會停嘅。因为即既然有啲示威者佢连死都唔怕啦，咁佢点解会惊一个咁样嘅蒙面法咧？系咪？咁佢哋咁即同警察咁样打到飞起嘅时候，唔通佢即我觉得就个问题就系咪政府希望出咗嚟之后，起码有一啲人或者包括一啲家长会唔会啊阿仔啊你唔好出去啦咁啊 但系劝唔劝得到咧？ 即我觉得政府最大嘅目的就系呢一样嘢，就是、希望咧即上到街即上街嘅人会唔会因为咁样会减少咧？我就觉得如果从即依家吓，即依家喺出边条街嗰度，你见到咁多人，当然亦都有啲人话啊，系咪即趁你喺十二点之前，我仲可以戴 蒙面 ，即我趁呢一段时间去 就蒙埋佢啦， 蒙埋佢啦，即搞到个最高潮啦。咁听日，咁我觉得即嚟紧呢三日咧，都系一个好关键嘅日子，即睇下究竟个街头系怒火街头继续。更加怒火街頭啊，定係話個人數會唔會少？我覺得依家即係從中央政府嘅角度嚟睇，港澳辦從八月份已經開始話，即係香港當務之急係止暴制亂。咁你要止暴制亂，係咪靠呢樣嘢可以止到咧？止唔止到咳咧？即係到個暴咧？即係最關鍵就係你睇個人數，上街嘅人數會唔會因為咁樣係 少 咗嘅？但係咧，即係我估大家都睇到最大嘅問題就係警察喺執行呢條法例嘅時候點算咧？同埋咧，亦都涉及到好多記者啦。即係我哋今日喺辦公室嗰度都同好多即係我哋嘅記者、編輯同事大家喺度傾。咁究竟佢哋依家落去現場採訪嗰時？咁點咧？即係佢哋個保護嘅呢啲措施咧？咁佢係咪即係等到警方舉起牌，我要發射子彈啦，我要發射呢、這、一個催淚煙啦嗰陣時，我就帶翻起佢咧？定係點咧？即係我覺得仲有好多細節咧，其實唔係好清楚嘅。 係需要進一步釐清。電話號碼18723，轉頭翻嚟咧，再繼續同大家傾呢個議題，可以打嚟咧發表意見。電話號碼18723。 色無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为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世界各地都喺度致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嘅应用。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最近就报道话，这个转变竟然导致另一种威力强大嘅温室气体排放量飙升，而呢种气体对全球暖化嘅影响力。是二氧化碳的23500倍。这种气体叫做氯氟化硫，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人造气体，具有不可燃、不导电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高电压电力输送设备当中，以减少漏电和火灾的风险。近年为了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欧洲多国都有新建成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连接上电网，使到各地对变压器、断路器等设备的需求大幅增加，推高了氯氟化硫的使用量。报道说，目前英国电网含有大概1000吨的氯氟化硫，并将以每年30-40吨的速度增加。问题是随着电力设施日渐陈旧，就会泄漏氯氟化硫。业界估计欧盟国家在2017年泄漏的氯氟化硫对全球暖化的影响 等同673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130万架车在路上行走一年。其实欧盟曾经在2014年尝试禁止使用含氟气体，但是受到电力业界强烈反对。科学家正致力寻找氯氟化硫的替代品，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是找到几种适用于中度电压设施的物质，而且仍然在测试中。高电压设备就仍然未有合适的替代品了。蓝地球悠艳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继续翻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嘅直播室咧，有谭慧仪同埋冯振超，亦都咧电话旁边有听众苏生，你好，苏生， 系阿主持你好、啊， 你好，你好，有咩睇法？ 系好多谢你俾机会我讲、嗯，我认为咧就建制同埋政府好似惊香港唔够乱咁啊。今日咧就係話宣布嗰個蒙面法啦，其實蒙面法咧就係其中一樣啦。佢用嘅呢個緊急法咧，遲下可能聽日唔准著黑衫啊，後日唔准講黑警啊，個影響好深遠噶。嗱，我講翻蒙面法咧，正如我哋戴帽著衫、衫褲鞋咪一樣，我哋未有犯法之前咧，任何市民都有權利係蒙面出街嘅。你就唔可以話未犯法之前，我哋行街啊、集會啊、遊行唔准戴口罩。呢啲係唔合理，係完全荒謬嘅。嗱，另外佢就話，如果你犯法嗰陣時驚你戴咗面具認唔到你啊，好難執法啊！呢仲荒謀，你可唔可以立法話叫佢炒去打劫，唔可以用槍，唔可以用刀嘅？佢既然犯法就已經豁咗出去噶啦，你立咩法都冇意思噶。唔通你立法話你架車唔可以用假車牌？我呢個政府諗啲嘢，跟住低智商，毫無意義嘅。我睇法就係咁樣。係、 嗯，多謝曬你，蘇先生。譚慧儀，你點睇咧？即係市民覺得其實呢個咁嘅做法，反而激起更加多嘅公眾情緒或者公眾嘅憤怒啊！ 呢、這個因為我哋依家嘅社會咧，即係已經係非常之即係兩極化噶啦。即係我覺得咧，無可避免咧，肯定嘅，即係佢呢個決定咧，肯定咧係會即係令到一啲即係。支持示威者嘅人士啦，或者系即系同情示威者嘅人士，肯定系会觉得系即系反而激化咗嘅。咁其实我头先都讲过，即系成件即系成个呢一个法例咧，究竟你即系其实我哋睇得出嘅，即系佢系主要系心理上嗰种希望一种心理上嘅阻吓咧，系多过佢实质嘅作用。咁当然另外一个就系一个政治嘅原因，就系话即系建制派咧，即系过去一段时间咧，亦都系不断俾政府压力，即系觉得政府系冇做嘢，你咩都唔做，咁即系点先？咁变咗咧，即系佢系喺衡量咗两样嘢， 就做咗呢个决定。1872311翻嚟再倾啊。 比例，而且尽可能将干扰减至最低。和平集会自由是基本权利，应该最大程度地不受限制。他补充说，使用枪支只是作为最后手段，以及只能用于阻止即时的威胁。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高空反气旋正为这个地区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跟進翻咧喺港島嘅道路事故封路，咁而家喺中區干諾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嘅來回方向全線仍然係封閉。咁另外北打街康樂廣場介乎文祥街至干諾道中一段，同埋環球大廈對出嘅一段德輔道中咧，而家都係仍然封閉嘅。咁咧大交通非常繁忙，揸車嘅朋友經過請你保持忍讓同埋小心，可以嘅話請你考慮改道行駛。咁而家介乎希利街至到杜魯至道嘅來回線電車服務。 务继续系暂停，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同大家讲单意外啦，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丽景，影响到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喺丁九桥去屯门桥面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丽景，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而家系间封。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隔离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离家交通暂时正常。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维园道，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罗福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沿住观塘绕道同将军澳道一路排到去近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噶。咁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至于较早前咧，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中环方向，管道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另外，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咧，而家都要间封。喺路面方面，港岛区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田湾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龙尾去到香港仔消防局。另外，大潭道近住去赤柱方向，近住石澳道一带交通都是繁忙。今日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喺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另外，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窝打路道。同埋亚街老街都系近住窝打路道。咁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而家近住蝴蝶谷一段都系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入城门隧道同埋尖山隧道嘅管道入面。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仍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锦绣花园；荃湾路去屯门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丽景；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非常挤塞，架车龙排到去影业路近住坑口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呢度就系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嘅家，珍惜香港呢个家。 思考无罪，通识有理。 喺苗族就好崇拜十二嘅，十二系一个好重要嘅易经数字。 咁开浪裤，咁个啰柚就坐咧都潭嗰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好多咧就系嗰啲啰柚生疮嘅啫，其实佢哋系废路。 最贵嘅茶咧，好似今年有过2000几万嘅纪录啦，七片啊， 一片系点计啊？ 300几克啦。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晚晚同你网罗文化通识。 Who am I? 成世流流长，总会爱上几个人渣嘅。 我系渣人，边个知啊？ 我大声讲嘢唔代表我冇礼貌啊 ，Sir。 Cut, put, take。 提起香港电影，你可能只会谂起幕前嘅精彩演出，但幕后嘅工作你又知几多？港台电视31，日上8点半，逢星期五晚请嚟电影人带你走入后台，睇下电影制作点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直播室继续有冯振超同埋谭慧妍咧，帮我哋总结一周时事嘅。咁当然今日嘅焦点咧就落咗去系特首咧根据呢个紧急法嘅条例规例咧，而订立咗一个禁止蒙面嘅规例嘅，亦都会喺嚟紧嘅午夜都。仲有五個鐘嘅啫，五個鐘咧就會生效，因為喺午夜嘅時候咧就會開始生效噶啦。電話號碼18731，你點睇呢？而家呢個情況咧，打嚟同我哋傾下。不如我哋先聽一聽咧聽眾嘅睇法，再回應一下。吳女士你好， 係你好， 係 你好， 係 係。想借呢个机会呢去讲返个蒙面法啦。咁其实剛才冯先生呢係讲得好好嘅，觉得佢因为呢喺執法嘅过程里面呢我都觉得已经好困难。因为佢其实仲有好多理由可以去带一啲嘢遮住自己个面㗎嘛。咁其实佢宗教嘅理由，咁我突然间信晒回教都得㗎。咁即係其实好多问题都系啦。咁但係听到呢个法例呢其实系好伤心嘅。咁亦都好想真係借住呢个电台嘅节目呢係可以呼吁大家喺呢一个时候呢係唔好再做喺社会上做破坏嘅嘢，但我哋係可以继续去表达我哋对政府或者我哋嘅所谓嘅五大诉求，但我希望市民係可以如果真係要上街係静坐咁去上街去话俾大家听，其实我哋香港人是好知道自己做緊乜，是好理性咁啦，即係可以一起去傾嘢，同埋係真係去继续去坚持。即係我盼望，我知道我係好天真，我讲呢一番说话，但係我希望有一日香港可能係有几百万人出嚟去静坐，但係係好安静，係一啲破坏都冇，係俾世界都知道我哋即係香港人嗰種嘅情懷就係咁樣咯。 明白，多謝曬你吳女士嘅意見嚇，馮振超。 我諗其實大家都明嘅，即係嗰個狀況係好危急。咁不過有少失望嘅就係話，政府喺呢個時候咧，如果你仲係諗住用呢一種所謂警力或者呢一種咁嘅鎮暴嘅模式咧，可能唔係好同而家嗰個政治嗰個嘅困局咧係。唔係好對症下藥啊，因為確實咧，如果你話而家我就算當你五個訴求你都唔做都好啦嚇，咁係咪有其他嘢你可以做咧？即係係咪就係話淨係一手硬打落去咧？咁我諗呢一個就係要有一啲嘅即係政治上邊嘅諗法啊，先至即係話到俾市民知。我其實有少我好失望嘅就係話上次嘅對話會之後咧，嚟而家都已經即係好長時間啦。咁你未見到有，你未見到有政府有一啲再新嘅一啲嘅所謂講法出嚟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喺過去呢個零禮拜裏邊，個社會已經變得好緊要啦。好多嘅示威活動，由最初淨係即係所謂嘅即係針對一啲即係做所謂話即係政府嘅建築物，去到咧一啲商鋪都受影響，亦都咧啲商場咧已經咧自動戒嚴咗啦。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大家是不是真的好像一些的即拍戏这样呢，大家在个平衡时空里面呢，在个政府总部里面想东西的人，他们那个的回应社会的速度是不是真的这么慢呢？其实每一天大家都在上工的，而且受伤害的我相信一定是市民呢是更感同身受的。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确实我想每一天出来即係呢啲示威活動嘅示威者，佢哋其實嗰個嘅同警方之間嘅嗰個嘅衝突咧，其實日益係嚴重嘅。警察亦都咧，好老實講，我都見到咧，其實喺呢三四個月裏邊咧，佢哋嗰個嘅所謂同示威者之間咧嗰個嘅武力衝突咧，你會見到即係開真槍已經係一個例子啦。再加上就係話，其實我唔見到咧。警察除了是每日汇报那个的即是冲突那个的态势发展之外呢，其实其他他们都没什么资料提供。例如究竟他们怎样去理解这个的即是示威活动的改变啊，为什么会由最初由这个反修例去到后面这个反警暴啊，而警察那个的所谓那个应对的方法那个的策略又有什么改变啊，他们有没有了解过他们捉了那些人，他们拉了那些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怎样啊，甚至乎就是警察 察本身的心理狀態又是點呢？嗱，老實講，如果我喺街嗰度企喺度，每日俾人鬧足八個鐘頭，確實我諗唔係有錢就可以去就會你去想做呢份工啊、嗯，或者甚至乎有啲人即係講話佢哋收咗好多 OT， 我覺得呢啲都唔重要，因為確實唔係好。已經唔係好理性啊！大家都咁、 嗯， 但係我見到就係話政府呢啲方面咧，其實冇任何冇乜嘢講過噶。而警察方面每日都係一啲咧好即係硬邦邦嘅數字嚟嘅啫。咁究竟香港發生緊咩事？好似我哋嘅官方咧係冇乜一種嘅所謂跟進到話都俾我哋知嗰個狀態係點，個情況係點？我睇唔到。 其實關於咧警方咧，特別係10月1號咧開咗即係實彈啦，有六槍嘅，咁亦都有一位18歲嘅學生受傷啦。這個事件啦，亦都加埋咧，譬如佢其他嘅後尾嘅一啲嘅行動啦，同埋咧佢哋嗰個嘅即係使用武器嘅一啲嘅指引咧，係好一個好短嘅時間之內修改咧。這個問題或者我哋咧可以稍後一點咧再去仔細傾一傾。我想聽一聽聽眾先。陈先生你好，陈生， 你哋好啊， 系你好，陈生， 你好， 系我系一个中产嚟嘅，咁咧就身边有黄有蓝啦，所以我都好中立嘅。不过咧，即系今日睇完件事咧，作为即系中环中产咧，作为佢管治班子咧，首先我对香港嘅法治咧就好有信心，金融咧睇起都好有信心，但系对政府嘅手法咧就好失望啦。举个例子，同一班人。俾同一啲意見你去失衡咗，已經知道咁大禍，跟住你自己道咗歉。今次呢個法例，同一班人，同一班意見，我睇唔到佢做咗任何多一個聲音，或者喺市面上有任何市民覺得佢聽多一位唔同嘅意見嘅聲音去做呢件事嘅時候，佢可以諗到個結果會有唔一樣咩？即系喺嗰个逻辑上边，作为一个管理阶层，喺任何情况下，同一班人、同一班意见、同一个法例、同一个实行，佢会想象到会有唔同嘅情况咩？我真系好，我唔好明一班我嘅建制派，佢嘅 cabinet， 佢嘅行政会议，任何嘅成员俾佢嘅意见，第一佢唔系去示威嗰班人，你要止暴制乱。你知道个暴喺班暴徒度，咁你有冇去了解个暴徒呢？你揾一啲唔系暴徒嘅人去解决啲暴徒嘅事，喺个逻辑上面我到而家都谂唔明。但系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仲系觉得香港嘅法治系好坚固，金融好坚固。唯一嘅问题就喺呢班嘅政府官员同埋行政会议陈述身上。咁我都好同意，一直有睇阿谭伟贤嘅专栏，都非常同意佢讲嘅说话。我嘅表达就系咁多啦。 好多谢晒你，跟住听埋谭先生好唔好啊？谭生你好， 系你好啊，我系六十后嚟嘅， 系 即系我而家，譬如我而家喺大埔珠江城，我见到有啲真系我见到应该系13、14岁嘅小朋友喺度派传单俾我哋，希望我哋即系支持佢哋嘅，即系我见到嗰啲眼泪就喺后边都有流出嚟，即系要佢哋咁样咁做。其实政府同埋佢哋嗰班人知唔知道发生咩事？到今時今日，由六月之前，我哋見到係一個惡法，咁我哋係見到公義彰顯唔到。好啦，到六月後，警察六月十二之後，警察去濫暴濫打，咁我哋見到呢個完全係一個良知。我哋見到佢4點不停咁講大話，將啲事實歪曲，指鹿為馬。我哋見到呢啲完全我哋唔接受唔到嘅。好啦，到今時今日，李家超。仍然是讲警察是有偏好啊点点点。我昨日在太古都仲见到警察是将个 number, 将个 red marking 反转咗，跟住那个三袋嗰度是将捐血卡啊。咁你呢啲咪又系指鹿为马，你令到啲年轻人是好愤怒，连我哋啲60号都好愤怒，即系佢哋明唔明嘅啫。阿陈燕平，我希望你俾15秒时间我。 请讲。 你等一等，你俾15秒时间我。 好。 俾15秒时间我。 好， 自由风出紧街，你讲啦，你嘅粗头，自由风出紧街，讲唔讲到？讲唔讲到？你听我，你听唔听年轻人嘅声啦？ 是好多谢晒呢位嘅听众、啊。其实呢位听众呢就如果根据头先所描述呢，佢就係喺大埔嘅超级城见到有学生喺度派緊传单。咁后面应该係有一啲嘅年轻人呢进行緊集会嘅。多谢你电话号码 1872-31, 我哋呢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呢一啲相关嘅议题啊。 又好玩又充满娱乐性，又有职安健资讯厅的职安健常识问答比赛名人邀请赛。 咁究竟边一啲啊，先至系可以预防中暑同埋晒伤嘅咧？咩嚟噶？ 一顶帽啦，同埋一顶安全帽啦。 系啦，另外我哋有呢个禅缝下啦。 呢个唔系我拣，又系佢哋俾我，我觉得唔系好啱。 唔系你调转咗啊？ 精彩过程已经为你预备好啦，留意10月7日精拎一点节目啦。 60分钟走遍世界。 I'm announcing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oving forward with an official impeachment inquiry. The president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特朗普被指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 民主党觉得咧，呢个好似系同通俄门一样，特朗普系从师故忌。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身体不舒服，你可能会想到做 X 光等等的检查，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这类型的检查对身体有没有影响的呢？今个星期香港儿童医院合作系列会讲解儿童放射造影检查。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噶，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啦、冯振超同埋谭慧仪喺度。嗱，由于都有好多听众咧想发言啊，不如我哋再听听，由我哋再讨论咧下一个观点，好唔好啊？有郭先生，郭生你好。 系， 你好啊， 你好， 系我姓郭嘅，系啊，各位主持好啊， 系你好。 咁香港今日咧就又黑色嘅一日啦，即系呢个政府咧根本就系即系点咧，即系扯线公仔嚟嘅啫，攞住桶油去救火，救咩火啫？因为香港点可以搞成咁啊？你警暴啊嘛，你睇嗰啲你有相有系咪有片有真相，你睇下啲差佬，哇，真系！啲質素又低，係嘛？又暴力，你睇對啲市民根本就唔當係人啊，係嘛？有得睇噶嘛？所以咧，我覺得咧，香港人係應該之後唔可以再退噶啦。如果再退咧，就乜都冇噶啦，香港人，因為佢政府嘅後邊嗰個咧，應該呢個扯線公仔咧，即係香港特區政府嘅扯線公仔嚟嘅，佢根本揸唔到主意嘅，係嘛？香港咧變咗第二個新疆啊西藏噶啦，所以咧，我覺得咧，香港人係應該要團結嘅。 即 系当然啦，要和理挥啦，要理性啲啦，要策略性啦，即系同佢斗啦，唯有咁咧，同佢斗长命啦。 好， 唔好话 好 系啦、 啊，明白。多谢晒阿郭先生，跟住有赵生啊，赵生你好， 你好， 系三位主持你哋好， 系 郭生啊， 系我想讲嘅就系、是，真正重要唔止系蒙面法，而系引用紧急法，即系今日可以有蒙面法，听日可以有辱警法、国歌法、辱特首法。但系就总之你系点样做乜嘢都可以系犯法，呢一个系完全践踏咗法治，呢样嘢先系真正嘅问题所在。我即系觉得咁，当然蒙面法都系一个好离谱嘅嘢啦。而佢呢种践踏法治系根本上破坏咗成个香港喺国际地位，即系喺国际上嘅一个地位咯，系完全唔 make sense 噶啦。咁同埋我想讲就系、是，我听到都有好多听众话呢一个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啦。我亦都明白，其实暴力嘅画面系比较难睇，唔冇人想见到嘅。但我想大家都要想清楚，点解会有呢啲暴力嘅画面先？例如你话啲人破坏港铁，点解会破坏港铁先？一开始有冇人破坏过？六月头去到七月中都冇人破坏过，甚至大把人喺嗰啲咁嘅机售卖嗰啲票嗰啲机咧，上面咧摆好多钱啊，摆定啲飞啊俾人哋。喂，大家都可以好似一个合作无间，唔好合作无间啫，系一个大家都好 neutral 咁样去做啦，唔会有任何嘅攻击性嘅。咁但系点解之后会发生呢啲咁嘅事情先？事出必有因，我哋大家要谂下。谂翻七二一港铁点样去处理七二一 元朗八三人嗰件事，諗返八三一 CCTV 點解依家都仲未係直情冇咗影啦。咁所以呢一樣嘢係要大家去反思一下，點解會推動到呢一種嘅大家都唔想見到嘅暴力畫面喺度。 嗯， 而唔好不停就係譴責囉。係，唔該。 好啊，多謝曬你嘅睇法啦。兩位，我諗頭先都睇到民情民意啦，似乎即係起碼打上嚟嘅聽眾咧，佢哋對於政府用呢一步咧個反應係非常之強烈嘅。咁係咪我哋都可以由呢啲嘅睇法入面咧，可以睇到即係究竟社會會點樣去回應而家政府呢一個嘅措施同埋做法啦？ 嗱，我諗咧就嗰、那個今次嘅狀況咧，同過去即係呢個零月有少少唔同，因為咧。我諗從呢一個嘅反修例開始咧，都係一個條例想立法，咁就然後就由民意去令到個政府就即係轉咗佢哋嘅睇法。而今次咧，其實又係一個條例啊。其實呢一個咧係有少少咧意識形態或者一種嘅所謂標誌性喺度嘅。咁我好擔心嘅就係話咧，其實呢一種咁嘅即係。太細咧，會令到人哋就回想翻三個月前嘅嗰個嘅狀況，就係政府都係立法，而亦都係一個法例本身咧，未必一定係社會咁認同嘅法例。咁但係今次同上次更加唔同嘅地方就係，第一呢一次嘅立法之前已經有燒咗咁耐嘅呢一個嘅反修例事件。第二就係話呢一個正如我頭先所講，係一個後審議嘅法例啊，先執行後審議咧，其實更加危險嘅地方就係話咧，其實佢。當佢要進入一個嘅所謂審議程序嘅時候咧，其實個後果不堪設想。因為我唔感覺到，就算你話即係政府夠票都好啦，我自己睇其實大家都知啦，即係正如上次反修例，其實佢都夠票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而家你再加埋呢一個嘅區議會選舉，再加埋呢一個嘅所謂政治格局嘅改變，我自己睇就相當擔心啊。因為事實上呢一次唔係淨係話呢三日，頭先譬如阿 Tammy 所講呢三日，大家都肯定好難過。但係過呢三日之後，究竟佢進入咗十月十六號之後，會出現咗咩情況呢？ 我諗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外媒啦，或者係其他嘅外國嘅一啲嘅反應啦。啱啱睇到路透社咧有一篇嘅報導，佢就係講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嘅發言人咧喺日內瓦有一個即係。向傳媒嘅即係簡述嘅時候咧，亦都被問到話香港係引入即係蒙面法嘅情況嘅。咁佢個回應咧就係話，任何限制咧都應該要係有一個法律嘅基礎啦，同埋咧要合乎比例啦，同埋咧要最少去侵害一啲嘅自由嘅。咁而自由同埋和平嘅集會咧係一個基本權利，亦都咧係唔應該咧係最大程度上。上系唔应该受到限制嘅。此外咧，佢亦都系讲到啦，任何使用武力咧，都应该系要系一啲好特殊嘅情况啦，同埋咧要符合到国际嘅标准，包括就系一个即系必要性啦，同埋合乎比例嘅呢一个原则吓。呢、這个就系头先我睇到路透社有一个嘅咁样嘅引述。 其實呢位即係聯合國人權事務嘅 辦事處 嘅官員講咧，我覺得佢講得都好有好合情合理啦。咁其實即係呢度咧就引出另外一個問題啦。其實即係成即係香港即係差唔多成四個月嘅大規模咁樣嘅示威咧，其實已經係喺國際即係變成一件國際嘅大新聞噶啦。依家係咁成件事咧，即係我有其實有幾個方面嘅問題，都係頭先幾位聽眾咧，其實佢哋都提出啲係好有道理嘅問題。第一就係話，究竟呢個特區政府即係呢幾個月喺成個政府嘅運作，或者成個政府究竟有幾大嘅一個能耐去解決呢個危機咧？即係嗰個係令到係好多市民咧係對佢係的確係有失望咁。究竟係點樣一回事咧？即係個政府嘅能力啊。咁第二咧就係話香港嘅國際形象。咁因為成件事到今日呢一個蒙面法之即係帶嚟嘅影響。 会系点样咧？ 都会系好深远嘅，咁或者我哋迟啲 一阵间再倾啊， 倾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午夜实施禁止蒙面法规例，多区有市民上街聚集表达不满。在中环干诺道中近交易广场，一批市民聚集不时大叫香港人反抗等口号，又设置路障堵路。有现场人士一度尝试拆除及焚烧贺国庆的横额，消防员到场扑熄火种。傍晚时分，干诺道中往上环的行车线有人搬出竹枝和雪糕筒等堵塞路面，途经的车辆停下，现场交通非常挤塞，亦都有示威者继续步行前往上环方向。在九龙塘窝打路道，下午一度有人冲出马路，用铁栏及垃圾桶等杂物设置路障堵塞交通。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中环一带包括干诺道中和德辅道中来回方向行车线受阻，多条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及电车服务受影响，目前港铁服务仍然正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交通消息。 现时中环一带的道路包括干诺道中近北打街和德辅道中近北打街的来回方向已经受阻，有多条途经中环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需要暂停服务，缩短行程或者改道行驶。介乎上环至湾仔的电车服务亦都已经暂停。运输署呼吁驾驶人士如非必要，请避免揸车前往中环一带。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放工的市民可以在巴士公司的网页查询个别路线的改动情况。市民请继续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港铁各方面是暂时所有的系统都是运作正常的，但是视乎情况的改变，车站或者有部分出口可能会将会因应那个情况而暂时关闭的。那我们呼吁市民最重要是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沙田新城市广场傍晚大约六点熄了主要的照明，大部分商店亦都关门，商场内不断有广播表示营业时间已经结束，不过现场仍然有大批市民聚集。现场所见，商场内的地下坐满市民，每一层亦都站满市民，不少聚集人士都戴口罩，不少人亮着手机的照灯照明，他们唱反修例歌曲和叫口号。九龙塘又一城商场亦都企满聚集的市民，商场内不少店铺已经关门，观塘 APM 商场亦都已经关闭，商场职员请现场的市民尽快离开。金钟太古广场亦都已经关闭，多个出口落闸，现场有告示牌指示市民可以循不同出口离开。政府宣布引用紧急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午夜起生效。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及长洲复核王郭卓坚分别在下午五点前到达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岑奥辉批评和平集会不能够戴口罩是限制香港人人身自由及基本法赋予的权利，政府尽快回应五大诉求才是止暴制乱的方法。郭卓坚认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从北京返港后就宣布推行禁止蒙面规例，是受到北京指示，一国两制无存，因此立即申请司法复核，强调禁止蒙面规例不可凌驾基本法列明香港人可以拥有示威集会的权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及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啦，咁喺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澳海城三期。咁就喺西九龙走廊去葵涌，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澳海城三期。咁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咧，桥面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玛加烈医院，影响到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咧。去机场方向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系丁九桥去屯门桥面嘅快线，较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住玛加烈医院。 咁另外提翻大家啦，喺港岛因为道路事故，咁而家干诺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咁另外咧，喺港岛中区康乐广场介乎文祥街至到干诺道中一段，以及喺环球大厦对出嘅一段德辅道中，同埋北打街亦都系仍然封闭。咁电车咧介乎希利街至到道路至道嘅来回线服务仍然都暂停，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系较早前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大消散。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暂时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交通都是暂时正常。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罗福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去到东隧嘅收费广场，同埋排到接近将军澳道。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同埋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港岛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现在近住田湾段的交通仍然繁忙，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另外大潭道近住石澳道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咁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龙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路街近九龙医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过咗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落山道。观塘道去龙翔道同埋太子道东方向咧，近住企业村一带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宏里大楼。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咧，交通仍然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尖山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继续间封。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一段都是車多，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環宇海灣一段擠塞，車龍排到麗景。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住南邊圍迴旋處一段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車龍排到過了清水灣道去到影業路近坑口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揸車緊的時刻守法忍讓，做個精明的駕駛者。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长2019》。 得奖者曾雅诗女士， 可以用我的专业去有需要的地方救人，我觉得是医护人员的使命。在战场里面，每个人都生活在惶恐之中，但我依然感受到一份爱。人道精神就是不论背景，同样尊重生命，看重生命的价值。 暗处有光， 全赖有你。 香港人道年长2019。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直播室咧继续有冯振超同埋谭慧仪喺度嘅。嗱，刚才咧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啦，我就系引述咗咧就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嘅发言人啊，今日咧佢哋对于香港订立呢个蒙面法嘅一个睇法啦。咁亦都咧头先阿谭慧仪讲紧今次呢个事件，国际会点样研判香港嘅情况咧？ 我覺得成件事咧，即係發展到今時今日，同埋即係引用埋呢、這個蒙面法咧，即係你話如果係對香港嘅國際形象冇影響咧，呢、這個就假噶啦。即係問題就話，即係佢影響去到邊度有幾深遠？其實咧，即係從外資或者係一啲嘅好多國際嘅人士嚟睇咧，即係當然除咗即係外國一啲政客啦，咁唔好講啦嚇。即係政客嘅話咧，你就譬如即係英國外相啊，或者一啲即係美國嘅一啲嘅政客啊，咁佢哋有政佢哋嘅政治立場，咁佢當然係反對嘅。咁我係講緊咧，外資。咁其實係有兩個問題喺度嘅，第一就係香港到搞到今時今日，即係街頭暴力，咁同埋即係破壞咗好多嘅公共嘅設施，咁經濟個受影響已經係大家已經有目共睹嘅，咁即係對於外商即係嗰個信心。無庸置疑，亦都係有影響嘅。咁我哋今日亦都係即係出咗一隻股仔咧，就係講緊係過去呢段時間咧，係講緊係幾百億嘅資金係已經從香港流出咗去咗我哋隔離嘅新加坡，即係成日同我哋比嘅新加坡。雖然新加坡政府亦都話，即係佢話我哋冇話主動叫人哋嚟嘅，但係即係。嗰啲投資者係即自動自覺係將啲錢已經係轉咗過去噶啦，咁亦都係呢個亦都係點解今日政府咧佢哋希望即用呢個蒙面法咧就話我希望用呢個蒙面法橫掂都係受影響啦，香港已經係經濟受影響啦，我用下呢個蒙面法咧係咪希望可以止到暴咧咁？個問題之家就係話。似乎個社會嘅反應咧，就覺得即係你靠呢個蒙面法去止暴咧，就好似唔係好即時達得到，即時一定冇效果。睇到依家嚇咁樣嘅情況，同埋未來呢幾日，咁中長期係咪可以達到效果咧？我哋都唔知道。咁我哋都知道，剛剛咧就係國務院港澳辦咧就出咗個聲明啦。係。咁當然就站在北京嘅立場，佢一定係支持嘅。佢亦都係重申咧，即係目前呢個階段咧，香港係要止暴制亂。我覺得就好似頭先有幾位聽眾打嚟，佢哋都講，即係都希望係和理飛機，希望有位吳女士，甚至話即係我哋希望係香港人都係和平坐喺度靜坐。咁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大部分我哋都係希望個社會係回復翻平靜，即係如果係要示威啊，或者係有啲不滿咧，係用一種和理飛嘅方法去表達嘅。個問題就係話，依家似乎已經唔係一種咁樣嘅情況，要點樣先去做？其實國際社會對香港咧係除咗政客嗰啲唔好講啦，講即係投資者咧，佢哋對香港將來係咪仲係一個安全嘅城市，係咪一個即係法治嘅城市，可以去好好地去投資咧？我覺得呢、這個。損害咧係要需要好長一段時間咧，先至可以修補得翻嘅。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頭先都有聽眾提到，即、就、係、是、對政府感到失望啦嚇。咁亦都係一個問題，即、就、係、是、一個政府你有一個政府嘅威嚴，有一個政府嘅管治嘅威嚴喺度嘅，同埋你有冇呢、這個即係、就是、令到你嘅市民對你有冇信心？呢、這個亦都係需要一段時間先至。即係我都唔知，即係點樣先可以恢復翻即係市民對政府嘅信心咧？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依家嘅政府，包括特首要面對一個係一個好嚴峻嘅一個問題咯。 講一講啦，即係市面嘅一啲商鋪嘅情況啦，因為譚慧儀頭先都講到國際方面同埋一啲嘅經濟方面嘅問題。譬如咧就係旺角新城市廣場啦，有商鋪咧係提早落閘嘅。咁另外國際金融中心商場亦都話咧係已經係停止咗啦，晏晝六點咧就暫停營業。咁此外就係美麗華商場啦，亦都有商鋪落閘啦。咁另外就係朗豪坊商場亦都係要宣布咧提早關閉。咁跟住元朗嘅。Yoho Mall 亦都係啦，亦都話咧營業時間已經結束啦。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都係想講一講咧，係關於立呢個即係蒙面法嘅問題嘅。但係就想講一講教育局今日發咗一封咧俾全港學校嘅通告啊。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傾一傾啊。 萧叔叔啊，你跌咗嘢啊！英文点讲噶？ 我想问美式英文同英式英文有咩分别啊？萧 叔叔啊，想问下入得厨房出得厅堂英文点样讲咧？ 点样可以好有礼貌咁为人哋避咗啊？ 嗱，问问题咧，唔该一个一个嚟，我嘅稍安无躁。想问问题咧，可以上萧叔叔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咁啊，萧叔叔咧就会拣一啲咧我识答嘅问题咧就答大家。 逢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Uncle Xiu， 我哋一起学好英文。 法医研究所经常会见到呢一句，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到底真系纯属虚构，还是有事实根据呢？在这个没有真实只有现实的年代，寻求真相是需要无比的勇气。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手机除了可以沟通、影相、玩游戏之外，还可以做实验的。 有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一个用手机来到做实验，而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在手机以外再加一些外置的传感器去做更加多的实验。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来理工大学应用物理学系詹国龙博士、蔡少康博士同大家介绍遥距实验室。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一八七二三一，直播室咧仲繼續有咧係譚慧儀以及係馮振超同我哋點評一周時事嘅。咁亦都咧係教育局咧今日係發咗一封嘅信，就俾全港嘅學校嘅。咁其實咧佢就係話，即係促請學校咧盡快提醒學生同埋家長，喺新嘅規例之下咧，任何人如果身處咧受規管嘅公眾集會或者公眾遊行，或者係非法集結，或者係未經批准嘅集結咧，是使用一些可以隐藏身份的蒙面物品即属犯罪。他也说为免误导法网，学生外出时不要以任何方式遮掩臉孔。咁跟住仲有一句，其實原則上咧，學生校內或校外咧，均不應戴上口罩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咧遮蓋面孔。而呢個咁嘅，即係除咗你有健康或者係健康嘅原因或者宗教嘅原因之外啦，而呢個原則咧，亦都適用於所有教職員同埋喺學校工作嘅人員，即係包括埋一啲提供即係服務啊嘅人員啦。嗱，咁啊，兩位點睇呢個情況咧？可以同我哋傾一傾嘅，電話號碼17231。不過唔好意思，我想講一講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就接獲港鐵通知，由於元朗區有公眾活動進行，以下輕鐵路線嘅班次咧將會調整。路線610維持15到18分鐘一班，路線614維持21到24分鐘一班，路線615維持22至25分鐘一班，路線 761P 是維持11到14分鐘一班，請乘客預早計劃行程。馮振超， 我想即係頭先我正如我所講啦，你立一個法例咧，本身唔係話如果經過太多嘅即係思考啊，或者即係好多大家即係社會上面各人嘅參與去大家去諗嘅話咧，就會出現好多好奇怪嘅一啲狀況啊。即係正如頭先嗱，如果你話嗰個嘅蒙面法本身同呢一個嘅教育局個指引咧，如果唔係有關嘅話，咁就今日去出咧就好奇怪。咁但如果有关嘅话，咁咧就如果系佢亦都系涵盖蒙面法范围嘅话咧，咁即系话咧喺学校里边咧都系唔可以去戴呢一个嘅口罩咧，唔系戴呢一个嘅即系蒙面咧。咁又好似同我哋最初头先讲嗰几种嘅状态之下唔可以戴咧，其实系有一定嘅差距。因为佢最初讲就系话，即系譬如一啲非法嘅一啲嘅集会啊， 或者系公众集会都系啦，受规范集会都系啦。 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咁点解突然间？你喺學校裏面咁照計嗰個狀，即係嗰個嘅場景係完全唔同噶嘛。咁所以唔係好明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我覺得可能我自己估計呢一個其實係政府見到咧中學生喺今次成個即係呢一啲示威活動裏面咧個參與度好高，咁希望即係亦都學校有一啲嘅警惕。咁但係故意。即係想，如果我嘅諗法係啱嘅話，咁但係你用呢一個嘅方法，用一個即係嗌啲學生甚至乎老師喺裏邊做嘢嘅人都 唔可以喺佢哋嘅一個所謂工作場所裏面，即係有一個嘅即係所謂佢哋嘅裝扮自由嘅話咧嚇。咁呢一個，我覺得我暫時睇唔到有啲咩嘅法律嘅理據，甚至乎你話就算佢係即係立法嘅話，都有少少嘅啊，同我哋頭先所講嘅嗰幾個場景，如果係唔一致嘅話咧，其實呢一個都有一啲混亂狀況。 嗯，譚慧儀， 我覺得咧就因為咧即係一個蒙面法啦，即係即係今晚午夜實施咗之後咧，即係理論上咧如果冇一個即係合理嘅解釋咧，即係喺理論上佢你如果係咁樣戴咗啲口罩或者係一啲即係遮蓋面部咧，喺理論上咧可能係會構成呢一個犯法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可能即係因為係咁樣咧，即係教育局佢出一個咁樣嘅通告，即係話俾啲校長啊、即係老師啊、家長知道嗱，即係你可能你啲仔女會有咁樣嘅危險啊。咁我覺得佢做咗呢一步咧，佢係要做嘅。咁問題就係話你呢個提醒有幾大嘅一個作用咧，同埋係喺法律上，即係你係一個提醒，你又唔係一個執法嘅機構，咁變咗咧嗰個實際上嘅效用，我覺得咧好多時候呢個法例你係執行嗰陣時候個問題，同埋執行起嚟咧，你係咪令到即係要執行嘅人士或者係要遵守呢一條法例嘅人士係心服口服？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系好啊，不如听听听众睇法。黄先生，黄生你好。 你好。 系黄生你好， 请讲。 主持你好啊。 你好。 我觉得呢个法例咧，即系俾学校呢个咧，简直系无稽之谈。 嗯。 三个原因好简单。第一个原因，我想问教育局局长，你知唔知咩叫做手足口病？ 嗯。 知唔知咩叫流感？ 嗯。 有阵时可能有少少伤风感冒，咪下下都要个学生唔好翻。醫生紙，咁就唔戴得口罩。 嗯， 都要有醫生，即係咪日日都要睇張醫生紙之後先至可以戴口罩咧？ 嗯， 第二樣嘢，有陣時無論老師、工作人員，佢甚至佢嗰份條文，我冇特別細細睇過啊，不過聽傳媒啊、新聞都有講，即係嗰啲員工啊、其他員工啊，都唔好戴，以身作則。咁，其他嗰啲員工關咩事呢？其他員工可能特別，佢只不過走入嚟學校，可能就其他工作，咁都要佢戴， 明白 都要佢唔戴口罩。第三個好簡單，就係、是、有乜可能要求？如果有啲學生唔只係病，唔只係宗教問題，戴口罩或者面紗噶嘛，佢心理上咧，或者佢有啲生理上嘅嘢，佢想遮蓋咧，係咪下下都掟俾社工做？係咪下下都係咁樣咧？ 系，多谢晒你黄先生嘅意见。唔好意思啊，有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咧，要读一读啊。接获港铁通知，观塘站遭受暴力破坏，顾及乘客同员工安全，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现时不停观塘站，观塘站暂时关闭，请乘客预早计划行程嘅。再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观塘站咧系暂时关闭嘅，请大家留意。有李生，你好，李生。 系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李生你好。 系啊，咁其实我都系家长嚟嘅，咁咧就都今日收到即系学校一啲嘅通知咧、通告咧，就话蒙面发告。咁其实个内容头先大家都讲咗，唔重复啦。咁就发觉其实当然好似头先主持人讲咧，就教育局嗰个指引或者个通告咧，其实系同嗰个而家蒙面法里面嘅内容啊，或者嗰个限制嘅范围咧系有差距嘅。咁其实教育局长即系都希望佢系澄清一下，佢而家发俾学校或者教职员或者老师甚至学生嘅嗰个指引咧，其实系咪教育局自己自行再解释法律？解读呢个法律是不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呢？叫所有人都不要戴口罩，不理你有病没病，或者说总之在学校的环境不要戴口罩，有病你留在家里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现在特区政府立法的个范围，其实那个差距是不是，即是希望教育局长是解释清楚，不要引致学生或者家长很混乱咯。 嗯，明白，好多谢你嘅意见啊。嗱，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好快都想讲讲啦，就系警方喺10月1号咧嗰个开枪嘅事件啊。因为当日咧，后尾警方就话咧，佢哋发咗6发嘅实弹嘅，咁包括咗喺荃湾啦嗰一位18岁嘅中五学生咧受伤嘅嗰一个嘅子弹啦。咁但系咧亦都好快啊，其实。警务处处长咧喺当晚嘅11:09已经出嚟开咗个记者会，并展 呢就係嗰個開槍呢係一個合當時嘅情況咧係合理合法嘅，咁但係大家亦都知道，即係通常警方開槍咧都可能需要有啲進一步嘅調查。大家點睇即係警方呢一個嘅事件嘅處理或者回應咧？亦都包括埋咧佢哋修改咗咧係佢哋嘅程序手冊入邊嗰個使用武力嘅指引。譚慧儀， 嗱個我個嗰日咧嗰個開槍事件咧，即係我覺得即係。當然啦，好不幸啦，即係一位即係十八歲嘅青年啦，即係傷咗，都萬幸咧，就即係佢冇即時嘅生命危險啦，冇生命危險，咁依家希望佢都康復啦。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呢件事咧，即係當日咧係好多嘅片段咧，即係喺好多嘅 social media 喺多嘅社交平台都係傳嘅，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咧亦都睇到咧，其實成班即係個呢幾位即係好激進嘅示威者咧，當時同警察咧係一個好激烈嘅衝突嘅，咁喺好激烈嘅衝突之下，咁即係警察即係佢哋。示威者手裏邊亦都係有呢啲有啲攻擊性嘅武器嘅，同埋咧亦都係有掟汽油彈。咁當然有警察咧，佢掹咗槍，然之後即係開咗真槍嚇。即係其實過去呢一段日子啦嚇，警察開真槍已經係唔係第一次。咁之前咧就都係。即係示警啦，就冇 槍向天啦，嚇 係啦。今次咧，即係當時，即係如果你睇嗰個片段咧，係的確係嗰個衝突咧，係好幾都幾危急嘅。咁個問題就話你講到即係咁警務處長即係出嚟話係呢個佢冇提到話即係咪要調查？咁我覺得嗱呢個就佢作為警務處長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即係點講啊？即係站在佢嘅立場咧。佢如果話我即係 唔撐嘅話 咧，即係佢可能亦都會好，即係都好大鑊嘅。即係個警察，即係會唔會仲去同你去做嘢咧？咁我覺得佢係一個係其中一個係一個政治嘅考慮嘅，即係好明顯地係一個政治嘅考慮，因為成件事咧係一個好政治嘅事件，唔同話你去捉賊啊，即係或者係即係打劫啊嗰種啊，即係一個治安嘅問題啊。即係我覺得依家成件事都係一個政治嘅反應咯。 係咁啊，補充一下啦，嗰一位十八歲嘅中學生咧，係被控參與暴動同埋兩項襲警罪嘅。馮振超， 嗱我諗咧，嗰日咧一哥咧係凌晨出嚟嘅，第二日咧就這個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都有出嚟做解釋，好明顯地佢哋都係重視呢件事，亦都知道嗰件事嗰個嘅對於公眾嗰個嘅可以話反應。會有幾激烈？佢哋係預計咗嘅。咁你話佢哋往後有冇調查咧？我覺得應該會一定有嘅。咁究竟嗰個內部調查嘅結果係點？佢會唔會公布咧？咁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咁但係我覺得佢哋係會調查嘅，因為事實上我諗開咗真槍咧係 根據內部程序， 佢哋一定會調查 或者報告。 至於你話佢撐嗰樣嘢，我同阿譚慧儀嘅睇法差唔多。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咧，基本上其實佢哋嗰個嘅姿態個 gesture 個係相當之係微妙嘅，因為呢件事其實根本上我覺得。我由呢一個嘅六月到而家嘅觀察裏面咧，我發覺政府好奇怪地咧，就係不斷咧係希望用警方去處理呢個問題啊。其實呢個好有即係好有疑問嘅地方嚟嘅。你嗌警察每日四點鐘就開記者會，最後個結果究竟係令到市民個感覺良好咗，定係話仇警情緒加劇咗咧？其实我觉得大家系应该问呢个问题 是但系反而佢哋一日开咗六枪，分别系喺油麻地窝打老道啦、荃湾啦同埋黄大仙，系咪值得关注咧？ 值得，确实系嗱。如果我自己睇翻每一个嘅场景嘅片段咧，事实上你见到其实大部分嘅我可见到嘅片段都系向天开枪，而且亦都系咧见到佢哋咧嗰个嘅当时咧系俾示威者咧系围住，即系用暴力对待咗一段时间。咁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咧佢哋喺当时嗰个环境就系向天开枪咧，我理解到佢嘅状况。咁但系你话系咪值得关注？呢个确实相当值得关注，因为就系话其实呢个同整个嘅策略系有关系嘅。究竟？警察當時想做啲乜嘢？佢哋點解會係有一架嘅？譬如油麻地，點解有一架嘅 EU 車會喺嗰個位置裏面係有幾個警員喺度？佢哋後屘又要救另一個警員，要再落車。點解會有警員當時又喺示威者群眾嘅嗰個嘅氛圍裏面再都應該係調查。